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香山公园今天起全面实施预约游览，您可以关注畅游公园微信公众号预约购票，扫码入园。本月12号到11月11号期间的10个周末高峰日，持年票、季票、月票及各类优待卡的游客只能在早上6点到9点，下午4点到6点半入园。本月12号到11月11号期间，香山寺后院景区周一至周五预约限流，需要关注微信香山公园服务号实名预约，10个周末高峰日关闭。记者从昌平区旅游委了解到，目前昌平银山塔林景区已经恢复开放。银山塔林位于昌平区城北30公里处，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家 4A 级景区，辽金以来被视为北方佛教圣地。菊韵延庆城，花开世园梦。延庆菊花文化科普展昨天在永宁镇新华营村双十助农花卉基地开展，35种新品种菊花首次亮相，为国庆节增添了喜庆氛围。国庆期间，四川省推出64个特色旅游活动、31条精品线路和25项优惠措施。稍有遗憾的是，今年7月临时闭园的九寨沟景区通过其官方微博等渠道公告称，景区目前处于灾后重建的重要阶段，国庆期间九寨沟暂不开放。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访港旅客达到589.5万人次，其中内地旅客482.5万人次。今年前8个月累计计算，整体访港旅客人次达到4196.3万，较去年同期上升10.4%。经过修复，山西大同悬空寺景区今天重新开放。来听报道。 据介绍，本次修缮是为了治理悬空寺彩画油饰病害，使其重新恢复装饰建筑、保护木材等功能。但由于悬空寺建立在悬崖峭壁间，想要对其进行油饰彩绘修复，必须通过搭建脚手架才能完成。 在得到施工方的允许和做了充分的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呢，我现在就站在了此次修缮悬空寺所搭建的脚手架上。那么距离我脚下呢，就是达到了43米这样高度的一个悬崖，这个呢也就相当于14层楼的高度。那么不仅如此，此次搭建的脚手架最高的高度呢也是接近了60米。那么每天这里的文物修缮工人呢就需要站在这样的高度下，对这里的油饰彩绘进行修缮作业。 据了解，此次修复工作以保护为主，要确保修旧如旧。就修复技术本身而言，此次修复难度并不算大，最具挑战性的是工作人员必须得在悬崖上的脚手架上进行作业。在地面上一天可以完成的修复工作，在空中则需要3天甚至更多时间。 是我干的这个修饰以来是最高的，也就是危险性最大的，就是40多米高空作业。你干活的时候就操心后边采工呀干啥呀，这些危险性就大，带着安全带走一走，还得重挂一挂安全带呀。 据施工方介绍，景区将于10月1号国庆节当天重新开放。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仍然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达到6-7级，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大家要特别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各位好，这里是住在876。首先要问候各位十一快乐。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在十一期间给大家进行一个特别节目，是什么呢？三个人5天的时间帮您装好一座房子。好多人都觉得这怎么可能，包括我们的两位嘉宾也都是这么觉得的。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是谁呢？跟我们一块儿聊，陪着大家一块儿过十一呢，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首先我们请到的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大家十一快乐。 哎，还有一位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佳，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哎呀，真好。先聊一闲片啊，咱们五天装完一房子，哎，刚子，你觉得有可能吗？ 说呗，反正没真干。 但是我们说的都是重点、啊、 出一套很好的方案， 真的 还是很容易 的 就是大家如果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平时经常听我们节目，会发现我们每周其实聊的话题不太一样，没有一个特别整块的时间教大家怎么去装房子，装房子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哎，趁着这十一期间5天的时间，贯穿了从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阳台还有餐厅这几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些什么样装修的重点，我们在这5天连续为您说一说。直接想装房子的时候啊，您不知道该怎么着了，直接找到我们这5天的十一期间的节目，您就一下全搞定了啊。来吧，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算是家里边最大一块面积的客厅啊。说起客厅，咱们先让博士跟我们说说呗，就是咱们在家里边的时候，尤其像客厅这样比较大的面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或者在摆放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需要注意点什么呀？ 其实客厅从空间心理学角度啊，咱们反复讲过，它是一个家中可以说除了睡觉之外最常待的一个地方 哦。 它的那个磁场能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客厅如果布置的阳光明亮一些，你的心情也会愉悦。但如果客厅光线差或是比较阴暗，甚至有的人我还见过有的朋友特意拉上个窗帘很黑，觉得说不喜欢见光什么之类的，其实久而久之对身体并不好。咱们今天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就从空间心理学包括刚子的整个装修哲学中，咱们来好好聊一聊关于整套房子之中是怎么装的。 这个博士也说了，客厅得选亮堂点的地儿哈、啊 嗯。 一般也是啊，只要是新房或者户型差不多的，这客厅一般都是朝南，而且有一大阳台、嗯、对不对？但是呢，可能也会遇到有一些这个客厅啊是在北边的，或者干脆它就是一个暗的客厅。 嗯， 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来先让刚子跟我们说说，遇到暗的客厅我们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从客厅的角度来说，确实应该是一个明快的明亮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既然说到暗的，那一定是自然采光不足了。 对， 那么自然采光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增加一些人工的照明。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您看看有没有可能乾坤大挪移。 哎呦， 就是哎，能够将我们的其他的光线比较好一点的空间，看看有没有必要挪到哎挪成客厅。 嗯，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卧室里边对于光线的需求并没有那么的强。 嗯， 很多时候都是回去晚上睡个觉，那都已经天黑的时候了。可是真正活动的时间白天， 聚在客厅里面会特别特别的多。 对， 所以说如果要是门进门的小客厅会比较暗，那么您看看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将我们其他的一个光线比较充足的一个地方当做客厅呢， 给它改过来。 哎，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有一个考虑的方向。 对， 嗯，另外呢，如果说能挪的话或者不能挪的话，都无论怎么样都可以。 嗯， 那么我们一定就是将我们的人工照明给它补足了。 嗯， 对，其实就像我们经常说到的，好一点的空间其实没有自然光。 嗯， 它一定是通过人为的设计灯光的存在、照度以及所有的颜色，那么来决定哪个位置该有什么样的灯光，效果才会出得来。 对， 就像我们的舞台、像我们的商场、卖场，或者是某一个角落里边，其实都是人工补光补出来的。 原来咱们在节目里边也聊过，就是比如说大家去住一些酒店，其实酒店不一定所有的房间都是带窗户的， 嗯， 尤其所有的房间的窗户啊，也不一定都是朝南的， 嗯， 所以它采光一定是一问题。但是您住酒店的时候会发现，它其实不会有那么的暗， 嗯， 这就是它的光源做得好，点光光源做得非常多。哎，但是说到这儿，说到光源的问题，我查了一资料啊，原来可能也是一些设计师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吧。他说，客厅射灯不宜太多，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跟咱聊的有点违背了？ 其实不能这么说啊，这个看只是看到了片面。 哦， 我们真正来去说的话，所有的灯光会有几种不同的用法。第一种呢，可能就是泛泛的照明， 哦， 屋子里边亮就行了，就经常看到的一个主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特定物品的打亮、重点突出。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之后会有一个装饰画，那么我们就会对装饰罐给它来一个强光，起到一个照明的作用。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一些环境光，没有别的，就是这儿亮一点就还好了。 嗯， 然后呢，有些时候比如说看电视啊，或者是阅读啊，然后在某一个合适的、舒服的一个高度、亮度情况下会有一个光源。 嗯， 这种情况下也会有。 嗯， 而我们到现在为止是觉得最舒服的光源的照度方式是一种慢反射，或者说是打看不见光源的这种情况下，比如藏在某些角落里边的、藏在吊顶里面的这些灯光打在某一个墙面上或者顶面上之后，然后通过反射的形式然后照到屋子里边，那这种光线是最柔和最舒服的。 哦， 对，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如果有特别特别多的射灯的情况下，如果用不好就会出现一个叫做眩光的现象。 嗯， 就会让人觉得有些头晕、有些刺眼。 嗯， 这些就是他会可能会所提到的，别太多的使用射灯 啊。明白了。 对，局部用，然后局部照明没关系，但是拿它当做所有的照明，这个就不太可取了。 明白了。而且这射灯得用对地方， 嗯， 是吧？别太滥用就可以了。 对。 哎，说到这个光源的设置，不知道这个谭博士在空间心理学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这个当然很有讲究， 真有。 首先，咱们从几个方面来说啊，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为什么咱们会在酒店里面感觉，哪怕像如家也好、七天也好这种小酒店，它哪怕没有窗户，可它感觉进去不那么的压抑，它有一个特点，用了暖灯光。其实，如果想要在家里光线不充足的情况下，尽量采用偏近于太阳的这种暖灯光，它会给人心里是舒服的感觉。 嗯， 而从灯的造型上来说，在空间心理学尤其讲究，因为在古代哲学中，中国的古人一直讲究天人合一、天圆地方。所谓的这个天圆地方运用到现在的空间心理学角度，其实咱们可以理解成灯尽量是采取圆形的，然后咱们都知道瓷砖肯定会铺方形的居多，这个是一个自然磁场的原理。为什么呢？咱们来想一想，太阳在天上它是圆形的，其实月亮也是圆形的，只是因为地球这个赤道的运行轨道，它才感觉有上弦月、下弦月这样弯月。而天坛你看怎么也是圆形的，地坛采用的是方形的五色图形状，这个是一个人体跟宇宙自然的能量磁场。包括咱们头，你看头顶是圆的，脚底是平的，所以灯光跟客厅的装修一定的大原则就是筒灯可以用，吸顶灯可以用，但首选肯定是圆的暖灯光的，而地上的瓷砖尽量是方的，这个是空间心理学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而射灯 刚才刚是怎么聊的，说射灯不能太多，其实射灯非常适合于在空间心理学点缀在某个别阴暗的角落，比如说一条过道走到头，向左拐是客厅，向左拐比如说是客厅，向右拐是房间，那过道跟过道的中间这个区域就会偏暗，就适合用射灯来点缀。甚至有人说法认为说金黄这种灯光会招财，其实射灯起到的就是这个作用。 哦，金碧辉煌。 对，没错，你看像以前的土豪金什么之类的。有钱人那个时候记得怎么奔驰宝马最早的那个，哎呀，土豪金内饰，我个人看的是觉得有点土啊。 我很喜欢。 哦，好吧， 啊， 我觉得有点土。 土豪金不土豪金咱先不说啊，最关键你一进去它是暖暖的感觉，就一下就回到了家的感觉， 偏向于太阳光温暖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对啊对啊， 你看咱们现在很多吊顶的情况下总喜欢藏的灯带，普遍要不蓝色的跟黄色的，我见的是最多的。而吊顶在空间心理学其实也非常重要，也是要符合咱们刚才所说的天圆地方，不太适合像现在有的那种精装修房，比如小胖家之前的那个衡量这个衡量问题咱们可以待会聊 啊。 吊顶的情况下一定不要吊大方形特别棱角很愣的那种顶 啊， 最好是有适当的圆角去包一下。 明白明白。哎，说到吊顶我特别想问问刚子，就是客厅一定要吊顶吗？比如说它层高不到多少最好就别吊了。 吊顶啊，我其实本着一个大原则的情况下，我们都是本着节约来去走的。 对， 不一定是所有的都一定要干嘛，别人家掉了你也要掉，别人要干嘛不是这个原则。 对对， 我们现在去做任何一个设计任何一个造型都一定有它的原因，比如说像我们在做吊顶的时候，那一定有几个原因，要么有一些管道需要给包起来，比如说像空调管子呀水管呀等等给它包起来，要么还有一个就起到一些遮盖的作用，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好像是特别丑，然后呢出了一个什么角什么之类的，给它遮盖一下，对，给它遮盖一下，包括像横梁，对，给它遮盖一下，这也是一种可能。然后还有呢，就是总是觉得这个屋子里边的空间比例它不舒服，那么我们可能会通过吊顶的形式给它适当中和一下这种感觉。 明白。 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啊会藏一些灯，然后呢可能就是要一些折射的这个，还有一些照明的等等这种形式。如刨出这几个的话，平时我其实不会特别多的去用吊顶， 是吧？原来老房子其实它的层高比较高，它挺适合吊一顶的，过去也适合做一什么欧式的呀，是吧，弄点小天使啊，弄点那种有花纹的古代的那种罗马的那种墙角啊什么的，现在啊层高其实没那么高了，所以经常我们看到的吊顶呢都是旁边做一个那种算是凹进去的一个吊顶，然后呢旁边又弄上灯带， 其实是四周吊下来好像中间凹上去。 哎，对，这样显着好，尤其再加上灯光的话，好像显着这个屋子高了起来。 对， 是吧？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再去处理房间，有些空间比较矮，我们反而会给它吊一些顶子。 对， 人们就觉得怎么可能，房子矮了你还吊顶，那不更压抑了吗？ 对， 其实不是，在这个真正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叫高，什么叫矮，对吧？没有，它一定是有对比的。所以说，我们让这个空间有低有层次。第二呢，有了矮的地方，它才会。中间的地方觉得它是高的，这样的话给我们一种更多的想象，所以说就会打破了第一相对来的呆板，第二觉得这个屋子里边好像比较矮的这种特点，这个也是我们在处理手法当中的之一。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十一的特别节目，我们三个人要力争在五天的时间帮您，也不是说帮您装修完一个家啊，这可能性不大，帮您争取在一个家的装修的所有的区域的环节帮您说的尽量的全面一点。今天咱们聊的是客厅，而且我们是先从光开始的，现在呢又聊到了天啊。说到天，刚才博士也说了好多，说那个如果有这个横梁什么的啊，这个就另当别论。哎，如果有横梁的话，当然给人是很压抑了。空间心理学上是不是也是 是 有横梁是不太好啊？ 不太好。心理学角度，横梁它就是代表压抑。 那如果这个横梁是在哪儿，它是有讲究呢？比如说，它要是在墙边上，是不是就没什么事儿？它要在正中间。 最忌讳的是在人经常坐或是居住的地方， 就比如说我沙发上边， 沙发上方，或者床头上方。 像刚子刚才说的那个方式，在空间心理学里面有个名词叫做天池，就所谓的把中间掏空了之后，然后其实只是四周吊一个顶出来凸显中间的高度。通常我们在设计这种房子的时候，会在四周比如说包方之后稍微的设置一点弧边，让它形成略微的圆弧形，形成一种天池，就好比整个湖水往上映、这种感觉它会显得视觉感觉更高，比棱棱角角在上面会舒服很多。 如果家里边真的是在正中间有一横梁，刚子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把它做了呀？ 好头疼啊，怎么会有这么帅的房子？ 是吧，老房子居多，还真的 真有 真有真有 真有 真有。 对，碰到这种的时候 给它做平了， 碰到这种时候我们先皱一下眉头。真的现在想想都觉得这件事很可怕。我之前曾经遇到过一个，确实是在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大梁、后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因为如果是给它吊平顶的情况下，就会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太矮了。对，后来我们怎么来都觉得难受，后来我们就只能想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我和主人就去商量，这个横梁从这儿摆着没有办法、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变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就着横梁的这个位置给它做一个区分。就是横梁左边是一个空间，横梁右边是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可能会好一点。我们最终也是这样去做的。 我明白刚子说的，刚子说就是把这梁啊姑且就当成一个隐形的墙，对吧，然后呢您把这个梁左右或者说南北等等等等啊、这个不同的区域进行一个区域划分，比如说这边这个梁我做成一个什么这个咱们有沙发有这个电视柜啊什么的，然后这边呢我正好做一个餐厅等等、做一个这样的区域分隔，可能好像就这个梁好像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碍眼了，是吧？ 对，它就形成了就我们一个区分的一个一个标志点了。 对对。 其实这样做起来之后啊，我其实挺想跟大家伙说几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有些时候遇到一些问题之后，真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怎么办？就像这种横梁存在呢，那谁都不能把它打掉。 怎么办？ 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真的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思维了。我们有些时候你要经常给自己提一些反问， 要自己会骗自己是吧？ 不是骗，我觉得就是别钻牛角尖儿。你反问一下，说这个这儿有一个横梁，为什么有横梁？因为它正好在客厅中间。那我们就反问一下，客厅真的一定要这么大面积吗？一定要在这儿吗？别的地方可以吗？经常给自己一些反问，其实是在给自己一些思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像也不一定啊。那么往边上放一放不也行吗？客厅谁说非得是一个大沙发一个电视一个茶几、谁说非得这样？不对， 是 啊、所以说我们到现在为止的话就给提出来另外一个思维，那一部分我们就当做一个小的几个两三个人对坐的这样一个小茶室、那部分就当做一个放着几个小沙发的这样可以临时待一待的这样一个地方也可以啊。对，所以说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 对 对，我用我们的一个思维方式改变了之后，将这个空间用活。设计师很多时候啊都觉得设计师然后把什么困难都交给你们，有些他也是无能为力的，对于房子无能为力，那么就去改变一下人的认知。对，我们认为它是好它就是好的，我们认为它不是好它就不是好的。对，所以说我们的巧其实有些时候是不一定从这上跟他较劲儿。有些时候呢就是换一下对象，就是转变成人的这个地方去处理一下。 对，看似是一大事，看似是一不好的大事，但其实您换一角度想，可能会柳暗花明，对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天上的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咱们聊一聊天地相接的地方，量墙啊。墙其实有两块是在客厅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个是电视墙，虽然说那个刚才也说了不必要非得有这个不必要，但说句实话，大多数人在装修的时候电视背景墙就电视这一块还是蛮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沙发背后的这个墙，这两块墙。先说电视背景墙，我不知道刚子现在因为你接触的这些客户非常多，装修也非常非常多，现在电视背景墙还是那样的，就是背后有一个整体的一个画啊，有一个或者不同材质的一种搭配啊，但是就还是这种呈现吗？还是现在好像电视背景墙不太一样了。 应该说不一样，因为我们之前或者在很多

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十一特别节目三人五天装房子啊。各位好，我是夏明，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小妙手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看什么都不顺的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卫佳。 今天我们是十一第一天，先从装您家的客厅开始。刚刚我们聊了聊天花板，聊了聊电视背景墙，还有一堵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沙发后边这墙。说到后边这墙，好像谭博士经常会是吧，要求蛮高的，就这个摆什么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来，谭博士说一说。 其实这两堵墙都很重要 哦， 因为墙面的颜色啊，现在咱们现在的装修上总会走主题风，可能有的就喜欢烈焰一点的红色，像闹一些的。我还真见过一些搞音乐的人把房间里搞得红色、粉色、紫色系特别多，而正常居家的人的情况下，我个人建议啊，以浅色调的颜色为主，比如说米色、白色或是天蓝色，这样的颜色会让人有宁静致远的感觉，会稍微舒服一点。至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说我对那个背景墙要求多，是不是认为从空间心理学上有靠山的这个意思呀？其实靠山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啊，咱们去看以前皇帝，你看在牌匾的后那个皇位的后面，它都有一个大屏风立在那儿。 嗯， 所谓这个靠山，如果从哲学角度来说啊，它并非是真正的靠山，它指的是一个厚德载物、厚重的意思。前面喜欢见水是因为上善若水的哲学观念，背后是喜欢中国人的厚德厚道。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两组墙的颜色搭配上来说，沙发背后墙的颜色可以略微深于前面的颜色。假如说两组风格是一样的，就说如果同等颜色装修啊，背后确实适当的有画来增加它的稳重感会更为合适。 嗯， 最好不要放空墙。 嗯， 这个是从空间心理学来解释这个厚重的东西。 好， 这是空间心理学解读沙发背后的墙应该是什么样的。 好， 设计师有没有反驳的？ 不用反驳。其实很多时候啊，从几个不同，因为这是我们的常识，大家好像都这样。但是从这个空间心理学来说解释了一下，但是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下解释。您比如说，为什么沙发后边其实还是希望有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更踏实。我们想一想，其实前边我们能够看到的，那这些其实就会让人觉得很安全，能够看到所有一览无余。背后看不到的时候，好像就是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安全感。所以说后边尽量贴实，尽量是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靠山的地方。这样的话，人就会觉得很踏实， 棱角也少见一些。 对，这是这样的。而我们再说那个颜色过重，相对来说重一点呢，也有道理。你比如说像我们前方看到的就是电视。那么电视就一定是我们视觉的一个主要的落脚点，主要的一个东西。那么其他的时候呢，走的时候，比如说从客厅的其他空间走到沙发这儿，或者从某个地方看沙发的时候，沙发上是一个，但是沙发后边的墙就有点空了，能够也有一个重点，可能会更好。这个重点可能就是颜色偏重一点的画啊，偏重一点颜色呀， 或者软装， 对，或者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让我们的眼有地儿看。那么有地儿看就是通过什么呢，比如说特别亮，比如说特别重，比如说特别精致，通过这些来吸引人的眼球，只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 明白。 所以说刚才博士讲的这些的话我是认同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件事为什么。 好的。 包括咱们经常见到一个情况啊，咱们幻想一下，如果咱们在家里正常如果装两三个射灯的情况下，咱们背后有画一定是射在咱们背后那幅画，而不会设在电视墙那一面。 对， 它的那个灯光是让人很别扭的。 对，背后要有靠山啊，前面呢要有风景。接下来咱们说完天，说完这个天地相接的墙，最后我们来说说地啊。地的话，在客厅里边啊，有一种说法啊，也是设计师的说法，也是我看的啊，说客厅的地面的地砖啊，或者说地板，尽量用的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耐久耐磨。不知道刚子认同？ 这个其实也是看感觉。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说呢，比如说像客厅吧，客厅、餐厅、门厅，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公共部分。而我们如果对家里边有一定要求的情况下，可能会希望能够家里边有一些这个光鲜亮丽的感觉，那么就会选择一些相对硬朗的材质，比如像那个地砖呀、大理石啊等等这种材质。那么地面但肯定是要稍微好一点了，对，这个其实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别人进来的时候，你不用太过让别人拘谨，说进来之后脱什么鞋直接进我家地砖，对吧？我家是我家大理石，对吧？我要一进去让我脱鞋，要么我的脚臭，要么我袜子还有一个大洞，我真是不好意思。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让别人感觉你更好客，更能够接近一点。所以说你就往进来，往进领，没事儿，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所以说，公共区用地砖硬一点材质没问题，用好一点的材质也应该。 好，这是地面啊。那个谭博士有什么补充的吗？ 因为从空间心理学角度啊，咱们来举个例子啊，就正好刚才说到地面的时候，咱们刚才聊完天，聊完背景墙，这个地面颜色的搭配跟吊顶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地面的颜色一定要深于顶上的颜色，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一个天清地浊的概念，让咱们人会很舒服。人一定是要头脑清明的，假如一个臭脚丫子天天熏着头那是不行的。咱们就想象一下，如果咱们的木地板现在都普遍是深咖色那种木地板，咱们见得很多了，顶上一般都是白墙居多， 对， 假如咱们地是白的，顶上放成木地板， 哦，那好压抑， 你会什么感觉？ 好压抑啊，就一盖儿盖着似的， 对， 是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细节问题。刚才已经说了，所有的材质跟装修概念的问题，这个是属于一个空间心理学的范畴，一定不要搞得自己非常压抑。所以在选择材质的时候，可以地板的颜色略微的重于天花板的颜色， 明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性问题。 明白。 那个这个事儿呢，我们只能是就是针对于大多数人来 来给提出来的一建议。但是真的有些人他的这个审美和自己的一些认知好像就不太一样， 比较个性、 啊、对，我就不想跟别人一样、 啊、健身房很多黑点 对对，健身房有一些黑点。有些人其实我给大家会讲一个很好玩的例子， 嗯， 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在这个装修的过程中，灯光色彩其实是最廉价和最容易出效果的一种装修手法。之前呢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姑娘，然后买了一个房子之后来找到我。 哟、 嗯、对，很年轻很漂亮的一个姑娘。 另一半首付你来付或者月供你来供。 没有，已经全款、啊 哦哟。 然后呢那个我再说一遍啊，是一个很年轻很漂亮的一个姑娘来找到我做装修设计。 嗯、 她当时就和我说了没有太多钱。我说那没问题、嗯、那我们就来用色彩来去做吧。他说那你就随便用，我的这个接受能力很大胆。 嗯， 后来我给他提了一概念，我说顶面用黑的行吗？他当时有点犯愣、 哦、 顶面用黑色家里边能行吗？ 疯了吧。 对，他都犹豫。我说既然你说你接受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来个更强的。其实很多时候设计师愿意挑战一下自己，不太希望做一些平庸的常规的大众的，这些不希望。 对， 那么好不容易逮着一个能够有接受能力比较强的，那我们就做一些让他出乎意料的接受能力比他更强的一些东西。 对， 后来呢就是我们真的就去做了一些顶面是黑颜色地面是浅颜色的这种 火， 但是我们也一定是按比例来去走的，黑颜色占的比例并不是那么的重， 嗯 啊，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深颜色有浅颜色这种搭配，最后出来的效果特别的好。 哦，真的。 嗯， 其实我们在外边看到那个黑底的挺多的，比如说餐厅， 嗯 啊，比如刚刚二位也说到什么健身房， 嗯， 其实人家做那个黑顶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懒得在别的上面包什么了，因为上面全是管道， 消防好通过。 对，他其实上面全是管道，他给做黑了之后，他您可以发现他真正的实用区域的，他通过光来把它打的，就是让大家看不到那个黑顶，是忽略到那个黑顶的。另一方面讲，就是它足够高，能通过我们的视觉来看，您是把它忽略掉的。但如果您家真的是比较低的话，您要做一个像博士说的，就是我顶特黑，我底下特浅，您有可能啊会觉得住着住着就觉得压抑了，因为管的嘛，您可能一个月去一回，或者说一个月您就多了去五回也算多了，那您可能也不是天天在那儿待着，至少睡觉不是在那儿。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就会犯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会分区域的来选择这个区域的颜色，它不会整体考虑。比如说我的房子我交给刚子来设计，那刚子可能就是看您的接受度如果很高，那我的设计师就给您大胆一点。但是刚子也说了，我用颜色也是要有节制的。 对，也是有处理手法和相应。 对，也不能说弄出来之后特不舒服，让你感觉特压抑，住着不舒服了。你看设计师肯定不会这样的。接下来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说说软装吧。其实软装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了，每个人可能喜欢的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些色彩是不是我们需要遵循一下？比如说有人说一个房间最好，尤其咱们先拿客厅来讲，它的颜色主色调不要超过三种，是这样吗？ 大体上常规上可以这么说、 嗯、 我们通常情况下是什么呢？是一个那个环境色背景色、 哦、 究竟是选的哪个、 嗯、 然后呢再有一个提亮色，就是你究竟是想拿哪个颜色作为提亮来用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突出，重点突出的一个，这样的话基本上算来也算是三个了嘛。 哦， 对，所以说我们在去用的时候，先把握一些大方向、大背景， 嗯， 把这些确定好了之后，再有一个提亮的一个，就是你看什么会更合适， 嗯， 更能够吸引眼球，有这种形式你再选一个颜色，其他的本着这几个颜色里面去挑去配，而且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相同的颜色会近似色，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它的深度好像浅一度、浅二度、灰二度、 嗯、 这样一种形式也其实也是可以的 哦， 嗯，只要是在一个类别当中就行。 明白了，总之呢就是您的颜色的主色块别太多就行，是吧？好嘞，今天咱们关于客厅呢就聊到这儿了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其实在十一期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能看得着啊。非常谢谢两位，明天咱们还见呢。明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卧室了啊。明天希望大家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每天啊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3点钟。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咱们明天再见，我是夏明。